宗是社区感染，主要集中在首都圈地区，包括40宗来自首尔市，京畿道有28宗，全国累计23000多人确诊。首尔市江南区住宅大楼和写字楼感染群组和釜山市东亚大学等群组累计病例不断增加，当局形容疫情防控形势不容乐观。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华南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早抵达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日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朝早稍凉，周末期间骤雨较多。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83点，跌32点，总成交金额7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10点，升8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4元，升2.5；阿里巴巴268.2，升3.4；美团点评247.2，升4.6；汇丰控股28.25，跌4.5；盈富基金24.44，跌6仙；小米集团20.85，升4毫；农夫山泉39.15，升2.45。新上市的乐享互动是报2.83，中芯国际20元，跌4.5；中国平安81.3，跌7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837，瑞士法郎8.418，澳元5.521，加元5.812，新西兰元5.115，欧元9.0603。每百日元兑港元7.37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664。日经平均指数报23346点，跌13点。港金现价报17330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06美元，卖出1879.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土瓜湾方向近住油站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景泰苑。就喺太子道东去土瓜湾方向近油站有意外，龙尾景泰苑。而家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交通都系繁忙噶，龙尾亦都系去到景泰苑。至于较早前在半山坡路道的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现在这一段坡路道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较早前坡路道因为有意外，介乎坚尼地道至到宝云道的来回方向一度是全线封闭的，现在这一段的坡路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维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港铁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提提大家，在深水埗的钦州街西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钦州街西去青山道方向近住南昌社区中心的中慢线是封闭。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So don't, 音乐 ，We listen to you every day. So don't, 音乐 ，I like the sound of you.

恨你才能令爱像你也没假借，直到令我的强烈爱意平息。想你太伤，不会设想再怀念变孽障，走绝到乱无念你丑样，毁坏形象，因你受了伤，憎你会有奖，想到缺点便拍掌，不要让我面对真相，挂念似素养，恨才能令我轻伤，不能怀念爱惜，不如怀恨。 本嚟有吴雨霏，佢喺呢首歌入边就将嗰种嘅爱转化成为另一种嘅情绪。作品嘅名称叫做《爱你变成恨你》。至于呢位歌手咧，今次就将嗰种负面嘅情绪放到最大最大。嚟紧佢嘅专辑嘅名字叫做《Negative》，有第三首嘅派台 Single。讲的那种情绪就是恨。本来有许廷铿新的派台作品。 无人叫我故意装好人，培养你的可恶。无人似你叫我信服，好比灵符。被你消遣到不无辜，平明要美化这感情，如何期待你替我辛苦？为何勉强到我都几乎离弃是非不顾？为何也算爱我，但动机很模糊？就算撕开一身皮肤，有肉有血，有哪位在乎？能挨完你，亦自觉庇护。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痛恨啊，曾成就太好心肠，期望宽恕你都侮辱我善良。处压抑悲愤，为何会对爱女性讨好比仇人？对得起真实的情感，要像野兽发誓先像人，为何还要伪善到呕心？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何 是能选择，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正常，为何还选择？遗忘人性，破坏情绪，也无人紧张。哦，痛恨够，遗留腐化的心肠，无奈怎发誓始终没你在场。 你自许廷铿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作品名称叫做《恨》，憎一个人憎对方容易啲嘅，憎自己咧更加难受。跟住我哋呢位歌手咧，就系佢今次我觉得佢新嘅专辑入边几首嘅派台歌都系讲欲念呢个主题嘅。 失血中的伤口，沾污了我双手。尽管得救，怕死怕死不走，心中那裂痕随之将身体解剖。当你碰巧经过，送上奇异花朵，样子不错，也不失也不过，将孤单的我带入了幻觉。荒野中拾荒，尽管知道这事太肮脏，还任由爱盛放。也许这生物都很脆弱，到周遭要寄托，逃避过来换新的躯壳。 就看月光，风岛终于你换。 想消磨，不死也是错，暗里都曾错。 中国电视都有陈雷，今次同蔡德祥呢位监制合作。新歌歌名叫做《荒岛之幻象》，你觉得讲的题目是一个乜嘢嘅主题咧？歌词入边有暗道里陈仓，亦都有一句就系讲片刻的欢乐，竟可赌上了一世的障碍。三点半钟之前，本嚟有呢一首嘅作品，有一句歌词就系、是、担一个愉快罪名。能浏览片好风景，你知林夕的歌词。本来有张国荣这首的作品。偷情。 漂亮火更吸引，我擦一刹火花比星光迷人，你得到了的都着紧。你暗恋更黑暗，你挂心碎不安枕，太上瘾，等不可预计的余音。如果可以磊落，谁情愿闪躲？如果可以快乐，谁情愿忘掉什么？偷欢算不上偷情，亦比寂寞人值得高兴。难共处仍有权去同景，信不过感情，从未谋面才像爱情。或者偷心了先去偷情，为了担一个愉快罪名，能浏览片好风景才去认命。才不再需要突发事情，你让火更吸引，我擦一刹火花比星光迷人，你得到了的更激进，你暗恋更黑。你挂心碎不安枕，但上瘾，等不可预计的余音。如果可以坠落，谁情愿闪躲？如果可以快乐，谁情愿忘掉什么？算不上偷情，亦比寂寞人值得高兴。难共处仍有权去同景，信不过感情，从未谋面才像爱情。或者偷心要先去偷情，为了担一个愉快罪名，能浏览片好风景才去认命，才不再需要得不先情。从未谋面才像爱情，或者偷 心要先去偷情，为了淡一个愉快罪名，能留难片好风景才去应应，才不再需要得不思情，或者偷欢算不想偷情。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两宗属于本地感染，累计确诊病例5049宗。两宗本地个案都同早前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患者都有病征，分别是一名住在屯门建生村泰生楼的四岁男童，同埋一名住在红磡福年新楼 A 座的64岁女子。其余一宗输入个案，41岁女患者是货机机组人员，由英国抵港，并无病征。一批民建联成员到政府总部外请愿，要求政府设立失业援助金。他们建议援助期至少三个月，每个月发放不少于6000元，或者同保就业津贴额一样，即是9000元。又建议政府设立开工不足援助津贴，创造更多临时职位等，为失业人士提供更多的支援措施。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即使设立失业援助金，按照现时全港失业人数的人是全港失业人士的人数计算，只是需要大约40亿。政府如果有忧虑，可以接纳他们的建议，先试行计划三个月。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去年报名参加区议会选举，被取消参选资格。他早前提出司法复核，高等法院拒绝批出司法复核许可。高等法院法官周家明颁布书面裁决理据，认为有关的申请是错误使用司法程序去挑战相关决定，因此拒绝批出申请。马来西亚反对派领袖、人民公正党主席、前副总理安华话，已经取得国会大多数支持，组成强大稳定的新政府。安华未有透露获得多少的议员支持，他说国家元首正在国家心脏中心接受治疗，暂时未能够接见他，但他昨日已经透过电话通知对方，详情要近见之后才公布。而大马传媒引述消息报道，安华目前已经掌握123个国会议席，仲未包括支持希望联盟的民兴党。马来西亚国会共有222个议席，政党只需要掌握112席多数就可以执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朝早稍凉，周末期间骤雨较多。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16点，跌唔够一点，总成交金额84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10点，升8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6蚊，升4.5；阿里巴巴268.2，升3.4；美团点评247.6，升5蚊；汇丰控股28.4，跌3毫；盈富基金24.5，无起跌；小米集团20.8，系升3.5；农夫山泉39.15，升2.45；新上市的乐享互动是报2.78；中芯国际20.05，跌4毫；中国平安81.5，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94，瑞士法郎0.921，加元1.333，人民币6.79。 英镑对美元 1.27， 欧元对美元 1.17，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46点，跌13点。港金现价报17330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83美元，卖出1879.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喺半山坡路道，因為交通意外，而家介乎堅尼地道至到寶雲道一段仍然係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經過嘅朋友請留意翻現場嘅交通指示。就喺半山坡路道，介乎堅尼地道至到寶雲道一段，因為交通意外，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至於較早前喺太子道東去土瓜灣方向近住油站嘅意外已經清理好，一帶嘅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七行道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龍尾模糊街。路面方面，在港島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東方向交通繁忙，龍尾在兆輝台。九龍方面，亞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尼敦道一段擠塞，車龍排到窩打路道。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比較繁忙，車龍排到牛頭角定富街。提提大家，在灣仔北有特別交通安排，直至到聽日嘅上晝五點鐘，博覽道、博覽道中、博覽道東以及喺中環及灣仔繞道通往博覽道嘅唯一支路仍然係會封閉。沿住菲林明道北行嘅車輛咧，暫時唔能夠進入去博覽道東嘅。過海巴士路線961係需要改道行駛。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哋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玩玩星期天嘅侯家明。警方和黄乱猛抢之后，是时候重拾心情，加强防疫意识，为你保护到家人和自己感到骄傲。香港人继续努力啊，祝你身体健康。 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刺激，重新努力。 和二波攻击隔膜线。你歌曲情深就深，但令你满意。 即系有啲嘅嘉宾都会嚟到骚动音乐，我哋面对面倾偈嘅同阿琼咁，但系今次呢一位嘉宾啊，冇办法啦，都系要打呢个长途电话俾佢嘅，因为今日嘉宾系远在台湾嘅姜涛啊。Hello， 姜涛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系姜涛。 系我而家听到嚟自台湾嘅声音，我都会好羡慕噶。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同我一样噶，你明明点解啊？点 解啊？因为台湾啲嘢好食。 是啊，因为大家而家都好想去台湾，但系而家都去唔到嘅状态啊，点样？咁但系你喺台湾如何啊？情况？ 其实都习惯嘅，系啊。其实对于呢度嘅环境啊，因为其实我本身都识讲国语，所以其实沟通方面啊都冇乜问题咁样。因为可能呢边嘅生活节奏都比较慢少少，所以每个人处理每一件事都很有耐性。因为我本身都属于。即係講嘢啊，或者話諗嘢都比較慢少少，所以其實嚟到呢度同大家嗰個諗法就個 channel 係一樣。 嗯，喂，但係頭先都有講到啊，其實好少試過即係話要離開屋企、離開香港成四個月咁耐啦。咁而家會唔會其實可能夜難人靜嘅時候都會有啲孤獨嘅感覺咧？咁樣 其實會啊，其實會，因為其實今日即係例如有時候都會休息。 嗯， 可能連續拍一個禮拜四，跟住可能有休息一日。咁其實休息嗰一日，一啲成員可能阿海啊、經理，佢哋未必都得閒，因為佢哋都要去有其他工作要忙。 嗯， 所以好多時候可能喺呢度咧得我一個咁樣，咁就喺呢啲時候會感覺有少少孤單。 咁今日咧，其實要同姜涛傾下就係佢嘅新歌啦，《孤獨病》呢一首歌。我必須要講，我覺得呢一首歌令我認識咗一個新嘅姜涛啊。系好觉得，因为我觉得首先好赤裸嘅歌词啦，即系讲晒自己嘅故事当中啦，即系当中嘅艰辛，同埋我一路行过嚟又好想俾鼓励其他人嘅嗰种嘅热血喺当中，即系有种矛盾喺当中啊。但系我觉得你真系做得好好，即系好感受到嗰种嘅力量喺嗰度啦。所以即系之后想同你倾下呢首歌咁样。咁嗰阵时话系同 Eric 一齐拣中咗林奕康呢首嘅旋律噶嘛，系咪啊？ 当初其实是第一场去揀一些 demo， 其实揀孤独病这首歌的 demo， 其实当初都是一小段仔，我想都是新人这样心中的，即是它不是一个完整版的。但我们听了当中的一些旋律，一听就觉得这首歌很啱我们的歌，即是下定主题，所以就叫林康前辈去帮我哋去一直改呢只歌啊，跟住可能好多位都因为我而做咗好多改动，都算系真系为我而量身打造嘅一只歌。 但我想问一下，系其实未即系听紧收紧 demo 嘅时候，听紧 demo 嘅时候，已经想写话我哋今次想写一首关于孤独、关于陪伴嘅呢一首嘅主题，定系其实听到呢一首歌之后先有呢个主题嘅谂法？ 其实心目中一直。都有希望可以寫一首是關於自己的歌，但是其實大概 的方向未知的，因為我聽到這首歌之後，我才覺得我聽到這首歌給我的感覺是什麼，而我再將我自己本身的想法融合在一起，到深夜的夜晚我自己就一直重複聽這首 demo， 就覺得我不想只是寫一首關於自己的歌，我希望將呢一隻歌似上一隻夢著水呢隻歌咁樣，都係俾大眾聽到，令大家都有共鳴，而唔係話大家淨係透過呢隻歌了解到我，而都希望大家透過呢一隻歌了解到每一個人嘅內心其實都有一種孤獨。 嗯， 就寫咗一隻我同大家嘅歌。 係，咁之後填詞嘅係陳永謙啦，咁我。好感覺到嗰種應該係同陳永謙傾咗啲好深入、好親密嘅偈喎，係咪啊？ 係啊，係啊。嗰陣時候諗完呢個大概方向之後，我就即刻要求同陳永謙老師傾咗電話咁，咁佢都好快應承咗。咁其實嗰晚都真係傾咗幾耐。其實都係傾 傾我由細到大嘅經歷啊，傾我入行以嚟遇到啲乜嘢事情。咁就同佢傾，可能其實我有好多 fans 其實都有情緒病呢啲問題。咁可能都係因為我佢哋先開心翻嘅，所以我就話我可以希望喺呢一隻歌入邊從中揾到一啲連接嘅同你啊。 明白。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当中有边啲故事系你同陈永谦分享过程当中，你觉得啊都好好重要嘅一啲嘅经历，好想即系将佢感受嗰抒发喺嗰个歌词当中嘅一啲故事。 我同陈永谦老师倾嘅都系最大都系倾孤独呢两个 topic， 就系、是、我人生中咩阶段感受到最孤独嘅时候，系到中学嘅时候就。呢種感覺係越嚟越強烈，因為我都係差唔多去到中學嗰陣先開始變肥，所以變肥咗嘅話，個人充滿乜自信，咁就呢種感覺越嚟越強烈咁樣。 嗯， 係啦，可能我諗真正感受到孤單嘅話，可能係由中學嗰個階段開始嘅。 嗯， 我嘗試咗交朋友嘅，但係唔係好識同人哋溝通，所以好多時候都會講錯嘢啊，得罪其他人啊咁樣。加上自己份人有冇咩叻嘅地方，例如话如果我工作好叻嘅话，啲同学可以问我，但我又唔系。我做运动好叻嘅话，啲同学会揾我做运动，但我又唔系。所以就冇乜优点嘅一个人，就由细到大都冇乜令我其他人对我有兴趣。 因为我觉得呢首歌其中一个好重要嘅 message 就系、是，即包括 MV 拍摄当中你都感受到，即黑暗当中总会有光，即感觉上系疆涛，我行咗过去啦，我相信我陪你都一定可以行过去呢度呢一段，你觉得有啲孤独、有啲黑暗嘅状态嘅。我想问一下，咁疆涛你系几时开始 feel 到啊？其实可能自己原来唔系咁孤独嘅、哦，又或者其实呢种孤独都唔系咁得人惊嘅、哦。 其实由我入行之前。或者話即係我參加比賽之前，其實嗰段時間一直都係好孤獨嘅，因為你話你自己中意嘅嘢去付出你嘅努力嘅犧牲，其實冇其他人會睇到嘅，都冇人去陪你去做呢件事。但真係當你獲得可能得到咁多 fans 啊，大家觀眾嘅愛戴，我先開始覺得啊、原來我之前嘅孤獨其實都係值得嘅，即係付出嘅努力係值得嘅。 但是要唱一个自己咁赤裸嘅故事嘅时候呢，我觉得有冇难度啊？ 有冇难度？其实情绪方面就冇乜难度嘅。情绪方面，其实由第一次录音嘅时候，监制已经话我情绪就已经系到嗰个位啦。咁可能难度大部分都系因为啲咬字方面嘅问题啩，或者话一啲唱歌剧呢方面嘅一啲嘢，因为可能以往。出嘅歌慢歌嘅话就冇乜太多接触，大部分都比较轻快，所以今次呢首歌嘅难度都系踢呢上嘅一啲难度。当初收到你头一拍起呢个消息嘅时候，都成个 schedule 都好快，因为好快就要出发你头一拍起。咁但系我哋嗰个时候歌都未录好，咁可能公司都堆咗一啲。作去喺台灣之前一定要完成，所以嗰段時間冇乜時間嚟，咁我哋就話不如直接喺台灣將 studio 去完成埋呢一隻歌咁樣。冇諗過喺台灣錄歌可以錄得咁順利，因為我當初以為嚟到一個陌生嘅地方，尤其是都隔離咗一段時間，隔離咗十幾日之後再唱翻呢隻歌，我驚我嘅好多嘢會唔記得啊，同埋嚟到呢度始終分隔兩地嗰種溝通上面嘅。速度唔会系最即时发现咁，所以就又惊有呢啲问题发生。不过好彩啊 ，L 就揾咗呢啲比较监制叫黄俊仁老师就，佢有帮手去一齐去搞呢一件事情，所以都非常之顺利，甚至唱得好过香港嘅歌手。 哦，咁几好啊！即系我谂都为你之后可能真系要去台湾录音啊，甚至乎出歌啊，咁样算系有个鼓励嘅作用啦。 即系今年嘅第三只歌都会喺台湾。完全，依家初步考虑紧都一齐广东歌嘅，咁但系可能中间会加少少其他语言嘅一啲嘢落去，不过仲冇谂，我哋仲度紧，系 好啊， 我可以带少少唔一样嘅俾大家。 我哋听住呢首先，同埋期待下一首。 天气好，形势不好。恩宠赞美没有令我很自豪，然后我不见人不理人 我这刻感觉很错，觉得倾诉拥抱太恐怖，难道远下去人间真的会了解我？很想问为何难过，很想呼救，情绪极度无措，是孤独还是失望，还是被世界折磨？假使我仍未够好，你不要叹气我好吗？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死才是胜利，超出那角落里都是的预期。其实我很好奇，真好奇，何时要炫耀这种心地？我只知道今次我比你了不起，随便。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 孤独病啦 ，Grand Tao 嘅新歌啦，当中有一个我都觉得好值得要等 Grand Tao 讲啲故事，同我哋介绍下就系个 MV 啦。Grand Tao 今次自己做导演拍自己，我觉得其实呢件事好大胆嘅，因为一嚟就已经系自编自导自演噶啦，已经 系啊系啊，都冇谂过公司会俾咁大嘅信任喺我身上，因为其实我觉得呢只歌竟然系有好多嘢系。讲我自己嘅，咁可能我觉得我内心嘅世界系得我自己最了解嘅，我内心嘅嗰种世界嘅嗰个模样都系我自己最了解的，所以我希望由我自己去拍摄我内心嘅一个世界。 因为我见喺片场嘅时候，即系你有即系指挥大局啦，同一时间花姐都有傍住你嘅，有冇即系发生啲好有趣嘅事情，令你印象好深刻噶？嗰时喺片场。 我就係記得我好多要求，我喺現場我唔夠膽講，因為其實嗰邊嘅嗰個攝影團隊啊，或者話揸 cam 嘅，即係好多跟光組，都係一啲好資歷好深嘅一啲工作員。 嗯， 咁我就 次係唔夠膽同佢哋講我要求係乜嘢，所以我只可以喺隔離細細聲同阿花姐講啊，我想點點點點，跟住花姐就話啊，姜圖想簽點點點，即係佢會好大聲咁樣同大家講，我就覺得。嗱、啊，嗰、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好冇用嘅，花姐都话好冇用。 咁但系之后有冇克服咗呢、這个即系内心嘅恐惧先？ 我哋拍到咁上下嘅时候，同大家工作人员都熟络咗之后，其实我都会放心大胆地同佢哋讲我要求系乜嘢。咁但系好多时候我都讲唔清楚，由花姐帮我讲清楚件事啊嘛。 哦。是，所以啱噶啦，即系今次咧可以试下花姐喺侧边望住，咁可能下一次再拍嘅时候咧，就即系会有再多啲经验嘅时候，又会做得再好啲啦，咁样。咁今次算唔算有啲拍上瘾啊？即系嚟紧嘅可能新歌啊，诸如此类，都会希望系可以自己做 MV 导演噶。 哦，新歌嘅话，我其实又已经构思好一个剧本。 前 面劇本一個劇情是我自己想出來的，亦都關新歌核心的一個內容，下一隻歌亦都是我去想了一個劇情，希望可以拍出來，但是希望今次找台灣的導演去拍， 哇， 希望 下一隻歌大家都起身，因為這個劇情我都真的覺得挺特別的，所以希望可以拍到出來，都是我自己去做的。 好好保重身体啦，好唔好啊？即系我谂，就算喺香港、喺台湾都好啦，都会好多歌迷咧期待紧新歌啦、新嘅 MV 啦、新嘅一啲嘅作品，好唔好啊？ 多谢多谢。 好啦，今日多谢晒姜涛啦，远喺台湾都同我哋连线介绍咗新歌《孤独病》，期待新嘅作品啦，同埋最紧要啊，好好照顾自己啊，唔好令我哋担心啦。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好，唔该晒，拜拜。 可否一觉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越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求内恨都不枯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吸沾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好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如果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枯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吸沾污即使要蒙在我嘴我亦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沾污天给我磨练也好，我未敢。 华特迪士尼公司为发展和营办乐园所成立的合营公司，获批认购权购买有关用地，作为乐园可能的扩建之用。认购权如果不获政府和华特迪士尼公司同意续期，有效期会在明天届满。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下个月初有条件恢复海外入境，主要是三个月以上的中长期逗留，不包括游客。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指，入境上限的预计每日是大约1000人，当局会加强札幌的新千岁、中部和福冈各机场的检测。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说，恢复国际往来非常重要，当局正在这里认真探讨。政府目前在羽田、成田和大阪关西机场加强检测，之后亦都会在新千岁等新增机场完善检测系统。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华南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会在听朝早抵达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朝早稍凉，周末期间骤雨较多。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60点，升44点，总成交金额9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10点，升8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4蚊，升2.5；阿里巴巴267蚊，升2.2；美团点评250蚊，升7.4；汇丰控股28.8，升1毫；盈富基金24.54，升4仙；小米集团20.85，升4毫；农夫山泉39.35，升2.65；新上市嘅乐享互动系报2.7；中国平安81.5，跌5毫；中深国际20.15，跌3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835，瑞士法郎8.42，澳元5.518，加元5.814，新西兰元5.111，欧元9.0591。每百日元对港元7.3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79。日经平均指数报23346点，跌13点。港金现价报17330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92美元，卖出1876.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喺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祖尧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过咗美孚港铁站。重复一次啦，就系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祖尧村对开啦，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排到过咗美孚港铁站。另外较早时啦，喺港岛半山坡路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而家介乎坚尼地道至到宝云道呢一段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一带系挤塞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啦，好挤塞啊！龙尾就排到去黄竹坑道近香港仔运动场，咁所以而家啦，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红隧的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而家都系有车龙啦。龙尾喺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有啲挤塞噶，龙尾过咗兆辉台。另外，大坑道上行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龙尾就喺北拉山道。 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定富街这一段是比较挤塞的。另外茶果岭道去伟业街近住气站那段是多车，龙尾去到天后庙对开。鸡路街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洗衣街那段就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去窝打路道口。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一个星期最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人人生而平等， 即使彼此嘅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唔一样，都应该享有相同嘅机会，得到平等嘅待遇。 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都不应该受到歧视， 多些包容，互相尊重，彼此融洽相处， 不歧视，多包容，平等对待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 嘅骚动音乐，你好，严琼。 Hello Eric 啊，翻嚟之后咧，今日想讲嘅呢件事系发生喺台湾， 系 咁、那个起源咧，其实都同音乐冇乜关系。 嗯， 但系咧睇完之后咧，我内心咧就有好多嘅感触。 系咩咧？ 即系咪成日都会有啲咩小朋友建议读书嘅一啲嘅 list 嘅？ 哦， 咁、 okay、 然之后就可能会送去学校啊，送去图书馆啊，嗯、方便大家可以阅读啊咁样。咁你谂小朋友、小学生嗰啲，通常或者幼稚园嗰啲，都系啲嘢。小老鼠和小猫咪的故事啦，咁样水牛遇着小斑马，即系呢啲嘢啦，系嘛？你明唔明我讲咩啊？ 好想知呢啲故事系做咩嘅？咁小老鼠和小猫咪中间系一个系啊寻仇嘅故事啊，欺凌嘅故事啊，定系好似朱丽叶《罗密欧与朱丽叶》咁样，系一个 可能就系话要爱上呢个敌人咯。 系咯， 呢个时候我哋就决定拣你今日进炉嘅爱上杀手。好啦， 好好啊， 好难啊，救命！ 你又谂到呢首歌， 我唔知喺度脑度突然间跳咗啲无聊嘢出嚟。咁但系咧，嗰个争议咧就嚟自啦，今年佢哋拣咗一本书，嗰本书嘅名叫做《国王与国王》。 OK， 咁个内容咧就系讲紧一个国家嘅皇后咧就为佢嘅仔安排相睇，想象到啦，好似呢个白雪公主咁样、就一班女仔嚟咗跳舞啦咁样。咁但系咧，结果就系个王子咧就冇爱公主， 就爱上咗 公主嘅哥哥。 哦， 系啦。咁然之后，其实系同我哋过往睇过嘅童话故事十分之唔一样嘅，系咪咁样啦？即系呢个喺台湾叫做性别平等教育啦。 哦， 即系有啲反对嘅人就认为你咁细个就俾小朋友睇呢啲，点得噶？ 咁去到几多岁？你觉得 系啦？呢、這个就系我自己。 我成日觉得心智嘅嘢同年纪未必挂钩啦。 同埋有啲人又会觉得咧，就系、是、啊，你俾佢睇完之后，佢会唔会就会觉得其实系要中意嘅系哥，即系男仔都系应该要中意嘅其他人嘅哥哥噶咁样啦。 我成日好想知道這些論調呢论调咧系有冇科学嘅根据噶？即系净系你觉得系啊系咁样咧？咁如果你觉得系啊系，咁我都觉得我系啊系啦。 系啦，咁喺 会有拗嘅。 咁喺个过程当中咧，就又算系有一封让咗步啦。佢就收翻咗本书，加咗呢个本书适合亲子共读或教师导读。 嗯， 之后再借出去啦，即系感觉上有少少似我哋有啲杂志要粒胶袋咁解。 咁其实所有呢啲爱情嘅故事都应该有粒胶袋嘅，梗系咁。 但系其实我反而谂到嗰样嘢咧， 即系你就算白雪公主，你都可以哇，点解系一定要嫁俾有钱嘅王子咧？咁样，咁你择爱条件应该系点咧？你爸爸妈妈都应该陪住佢读嘅。 喺可能喺爸爸媽媽眼中咧，要嫁俾有錢嘅王子，呢個係冇錯嘅。嚇、 啊！跟住中間又有巫婆要毒死佢咁樣， 啊、 死咗之後啲小矮人嘅個王子又要石屍體咁樣。 你講啲嘢好， 然之後死咗之後你又復活喎，咁樣哇好靈異啊呢件事。 其實我明明咧係準備咗啲好盡嘅嘢啦，但係相比你頭先講個石屍體呢件事，我突然之間覺得 係好恐怖喎。 原來我係一個小學生嘅純潔嘅程度， 即刻有陰影喎而家。 咁但係咧真心，我覺得呢個爭拗咧係。 无止境噶， 系啊，同埋互相系说服唔到对方噶。 当然啦， 因为双方喺呢个议题上拗咗咁耐，其实台湾讲咗咁耐，都仲系两边有咁分明嘅时候咧、 嗯， 我觉得任何一个地方都系啦，其实冇得再说服对方噶啦。 系啊， 只不过系你做紧你嘅事情，我做紧我嘅事情啦。 你唔好俾个仔睇嗰本书。 系啦，咁但系其实喺我眼中啊，我觉得咧，你唔讲唔代表佢唔存在噶。 同埋始终有一日佢会知嘅。 系啊，好多嘢都系咁啦。 Internet 嘅点啊？ 系啦。呢件事咧唔係想留喺呢一度，我反而係睇咗咧，佢哋台灣有個記者特登去揾就係《國王與國王》呢一本繪本嘅作家去做咗個訪問，想知道佢哋創作嘅原意。我係想同大家分享當中創作嘅原意，我唔係想同你拗呢個到底國王係應該揀公主定係揀王子嘅嚇。咁咧，佢首先問嘅第一個問題就係話咧，想問下呢個繪本係話俾邊個嘅，同埋想傳遞嘅啲乜嘢信息。佢就話咧，呢一本咧係針對四歲以上兒童嘅繪本，即係佢覺得四歲以上就睇得噶啦。同一時間咧，佢想傳遞呢個世界上咧，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咁例如乜嘢事情咧？例如第一件事咧，佢個故事入邊咧並唔係有一個皇后、一個國王去幫王子揀公主，係、只有皇后一個人。 係。 咁然之後就問佢話：，設計成為單親家庭有冇特別嘅原因？ 係。 佢話其實咧。画单画呢一本嘅时候冇特别原因，但系之后咧，当佢哋发现原来好多人都关注点解佢单亲嘅时候咧，佢哋就有咗个设计，系未出版嘅。佢哋会为呢个老皇后咧写一个续集，而个续集咧就系佢再次揾到真爱。 哦， 呢个已经又同我哋想象当中嘅童话故事好唔同啦。 嗯、 我哋想象中童话故事喺度王子公主系靓仔靓女、后生青春喺度跳舞噶嘛，系咪？但系呢个系一个老皇后啦，吓、继续啦。有啲人亦都认为咧。绘本入面嘅女性角色咧唔靓，甚至乎系可怕，即系个鼻好大，个眼好大，啲嘢都好大咁样样啦。问你哋系咪本身有丑化女性嘅态度啦？咁样啦。但系其实我想讲一次啊，嗰两个都系女仔嚟噶，即系绘本嘅作者都系女仔嚟噶。佢话佢哋从来都冇谂住要丑化女性，而系佢想话俾人哋听咧，公主、皇后其实唔系个一成不变嘅靓样嚟噶， 系啊， 而系佢觉得你哋大家都应该可以对美貌嘅概念有更加多解释嘅空间。 啱啊，你得闲你上去 Google 一下咧，真系搵翻啲以前诶唔同年代嗰啲皇后啊、公主啊、格格啊、妃嫔啊嗰啲样嚟睇啊，搵到噶。 同埋咧， 同你印象中嘅 系唔 同噶。你估你真系睇电视睇戏啊，大佬啊？ 唔系，即系其实，所以咧。嗰樣嘢，我覺得嚇，佢當中講到一樣嘢，我好想講嘅就係嗰個擴寬你嘅想像啊。但我一路都好想話俾啲小朋友聽，尤其是真係仲未對呢個世界有一個既定概念嘅小朋友聽咧，就係呢個世界上好多嘢存在咧係有佢嘅道理嘅。咁你可以唔鍾意，但係你唔可以否定佢嘅存在囉， 或者要係完全毀滅佢嘅存在。 係啦，嗰個好自欺欺人，同埋你自己都唔會開心。即係你嘅存在係為咗否定其他人嘅存在，雖然聽落好似好哲學好唔明咁樣啦，但我會覺得其實你嘅存在係令你自己開心就得㗎啦，唔使理人哋咁多㗎。係 啊， 係啦，即係無論人哋你鍾唔鍾意人哋都好啦，你由佢啦，得唔得啊？ 係，即係等於其實譬如大家講係以前啲人中意玩公仔。咁你即係聽過 Barbie 呢一個嘅品牌啦，或者係以即係類似呢一類嘅模型公仔啦，即係但係佢哋其實有啲玩具廠商咧，佢哋都會出翻一啲就係、是近乎係真人比例，即係正常你日常生活見到嘅人嘅比例嘅呢個公仔，同埋唔係就係白人嘅。 是 有系啡色皮肤嘅，黄皮肤嘅，黑皮肤嘅， 头发唔一定系金色嘅， 色嘅，同埋哦，佢可能系呢度有啲疤痕嘅，佢有暗疮嘅，佢有纹身嘅，就话咧，即系身体嘅多样性其实系咁，而唔系咁单一咯。 因為我覺得以前咧，我哋太輕鬆啊，即係覺得小朋友你求其揾啲嘢敷衍佢咪得咯，即係最簡單。哇！你睇個男仔個樣係咁嘅，女仔個樣係咁，女仔做咩著裙咯，男仔做咩著褲咯，佢中意咩色啊？黑色、藍色咯，女仔中意咩色啊？粉紅色咯，即係呢個係我哋，我覺得係貪方便嘅結果咯。咁但係當個世界運作嘅時候，你發現其實你已經冇得貪方便噶啦，因為佢哋有佢哋好多個渠道獲得呢啲知識啦。咁但係其實同埋呢個知識係存在喺呢個世界上㗎。係 啊。 咁你發現你為咗唔俾佢哋知咧，你選擇做咩啊？消滅嗰啲知識佢。係。咁好奇怪。 係啊。所以我成日都話你最緊要咧，就俾翻啲小朋友就當你見到媽咪著絲襪同公仔鞋嘅時候咧，嗱，但係當你睇翻啲唔知十幾世紀嗰啲歐洲嘅名畫，你望下嗰啲男人係著緊咩嘅？係白色絲襪襯高踭鞋㗎。電拍嗰個咧唔係媽咪喎， 係第一啲啊。 係嗰時你睇下入邊嗰啲人啲樣，啲男人全部都係長頭髮同埋電髮㗎。係啊， 原來爹哋。 係啊，你睇下，呢個世界係好多嘢好唔同㗎。 咁我都覺得呢個世界會因為呢啲唔同而變得有趣好多嘅。係 啊， 即全部都一樣嘅話。 好闷咯， 好闷咯， 系啊！ 所以其实今日拣嚟呢首歌咧，我而家再睇翻嘅时候，我睇咗呢个故事嘅时候，我即刻谂到嘅就系呢一首歌，因为嗰种歌曲名称叫《作为怪物》啦，唱嘅系李宇春加吴青峰， 系 其实就系嗰种对于性别嘅探索，其实有所唔同嘅。咁同埋另外最紧要一样嘢就系两个人都作为。佢個角色就好似我哋都係呢個世界上嘅怪物，而我哋喺度做緊啲乜嘢，就揾緊另外一個可以甚至乎怪過自己嘅人，而去令到自己唔好咁孤獨咯。 係啊，而佢哋唱呢兩位歌手個角色設定都係啊，即係譬如李宇春都唔係好典型，即係嗰種嘅女士， 女仔係 啦，吳青峰都唔係大家好 typical 覺得啊男人嗰種嘅定型咁樣，咁所以佢哋唱呢件事都好 make sense。但係最緊要咩？佢哋都好紅噶。好有錢，同埋好有才華。 係啊，吳青峰間屋企大到有 studio 嘅， 係啊， 喺入邊錄音㗎。 所以你怪啲啊，你可能係有錢。做小朋友唔使太乖，你要夠怪嚇。 我中意呢個。 咁你就你嘅 unique selling point 係啦。 可能就幫你揾到食啦咁。高級名稱啊，作為怪物。 许多时间去很多地方看很多不是你的人，这就是他们唯一的定义，他们不是你，把所有这些不是你的人都花完了，然后就是你了。我想要你，想找到你，你和我一样，你是个怪物，怪物太害羞，怪物不求救，总在闪躲，总是藏匿，总是话里有话，总有言外之意，作为怪物格格不入，我俩无睡意，治疗孤独，格格不入，是个怪物，我是你的同类，只为与你匹怪物，白天一无是处，夜晚少有掩护，照亮的怪物。 群魔亂舞， 其實只有兩個啫，都係就算計埋我哋兩個都係四個。喂，我想講另外一樣嘢，好快地。咁之前咪話咧，吳青峰會開十六場嘅音樂會嘅依個人身份，咁啲人就話為咗堵住黃牛咧，係會考試你先有，即係考得答中幾多次題目先可以買飛嘅。佢出咗啲 mock test 啊，模擬測試啊， 你答啱咗幾題啊？ 全中 ，I'm so sorry。 咁你買飛咯。飞唔到佢买到， 咁我想问机票嗰 part 点样处理？ 你买咗先咯。 我想问你一条啊，我呢条应该简单，一条啊，一条啊，一条啦、啊。喺叶凤行嘅歌曲当中咧，吴青峰没有同以下边一位歌手合唱过。 嗯、 第一位王介伟，第二位安普，第三位李宇春，第四位陈粒。嗱、 嗯， 如果你有留意你 partner 我嘅介绍咧，你 系伟， 佢叫王介伟啊， 王介伟。 好啦，我哋去你今日谂住讲咩歌啊？ 个答案系咩？咁你谂住讲 个答案系安普啊，王家卫之前咪合唱过啦，哦《再也不见》啊嘛。 哦，系、哦。 我觉得其实咧，佢唔系 咁咧，我真系想介绍首歌 咧。你冇留意吴青峰，你系冇留意严琼啊？我个人觉得， 我连吴青峰都唔留意，我留意你。 我突然之间讲下，有啲眼生。 你又但你又答唔到啦，又系喎、哦。 讲中咗，讲啱咗。诶，嗰个咩歌啊？ 嗱，头先阿琼就讲啦，即系嗰种系性别定型啦，即系嗰种 stereotype 啦，咁样。咁最近其实有一位歌手咧，其实佢上年都有参加呢个全民造星二嘅，系啦。咁咧，然之后佢我对佢嗰个印象，其实各位观众对佢印象都系嘅，就系佢系大只仔啦， 系 好靓仔下噶啦， 系啊。 然之后一个唱作嘅歌手嚟嘅，佢叫黄海日啦 ，Silos 啦，系啦。咁然之后但系其实上年嗰啲评判都有问佢啊，其实见你又即系好大。即 系 好 man， 咁但系你嘅声又比较阴柔，咁你谂住点样啊？诸如此类呢啲问题啦，咁然之后佢嘅答案都系，就系我唔想净 embrace， 因为人你嘅性别其实系有好多元嘅一啲，即系你可以温柔，但系你都可以好强壮， 系 唔好话强壮就一定要唔温柔嘅咁样噶嘛，系啦，咁佢就话佢都好想 embrace 所有唔同类型嘅特质，因为都系人嘅特质啫， 梗系啦， 咁我觉得佢就好衬到就系头先你讲嘅呢个 message 咯，咁而佢今年其实已经有第二首嘅个人嘅 single 啦。 是 都是自己作曲和填词的，他的声音都是偏有那种温柔一点的特质在中间的。 嗯， 是介绍给你黄海日有他这首新的派台作品《秒秒也是新开始》。 不敢依恋被打，担心比赛跑得慢，怎会有空偷懒跑两架挨夜班，人生只追逐太空泛，发现秒针跳弹，祝福你下一秒得到旁人呼叫，你怕那些事恶意造谣，祝福你下一秒不必恐慌心在笑，无论为理想多飘渺，有感叹，这刻失意未能承担，青春了针转两高再放慢、啊、秒秒也是新开始，我讲你知、yeah、这晚要是有憾事明早再试，不必别人懂你，仍自信满足不管天气，祝福你明天起仍会看这本日记，能炫耀你的不卑微，这天很慢，但仍在盼，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杜立发表声明，重申法官行使司法权力必须严格依据法律和法律原则裁定和处理案件。法院的职能并不包括裁断政治争论、倡议任何政治观点，或者根据任何主流媒体或公众意见审理案件。法官履行职责的时候，不可以受到任何性质的政治考虑影响。他又强调，司法机构绝不应被政治化，对法官或者法院的批评要有理有据，要有适当的基础和理由支持，因为这类的批评可能带有极为严重的指控，不应轻易作出。马杜立认为，在不熟知情况和欠缺适当基础和理由下，对法官和法院作出批评，又或者单凭纯粹声称或者断章取义的事，批评法官和法院都是错误，亦都损害了公众对司法的信心。他又说，根据基本法，法院享有独立司法权，独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涉。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两宗属于本地感染，累计确诊病例5049宗。两宗本地个案都同早前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患者都有病征，分别是一名住在屯门健生村泰生楼的四岁男童，同埋一名住在红磡福年新楼 A 座的64岁女子。其余一宗的输入个案，41岁女患者是货机机组人员，从英国抵港，并无病症。在台湾遇害女子潘晓颖的父母透过网媒立场新闻向涉案疑犯陈同佳发公开信，要求陈同佳亲自回应几时会到台湾自首。一直跟进事件的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说，下星期会和陈同佳会面。有传媒在手机通讯群组向管浩明查询，陈同佳会不会考虑答应潘晓颖父母的要求前往台湾自首，或者是自设限期并承诺在限期前去台湾，以及潘晓颖的父母说台湾早已经开通特别联系窗口，询问陈同佳或者管浩明对此有什么的回应。管浩明回应说，等他和陈同佳会面之后会再回复传媒。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去年报名参加区议会选举，被取消参选资格。他提出司法复核，高等法院拒绝批出司法复核许可，高等法院法官周家明颁布书面裁决理据，认为黄之锋可以提出选举呈请，而非以司法复核挑战相关的决定，认为他是错误使用司法程序。法官提到，根据区议会条例第49条，提出选举呈请质疑选举可以基于指明理由，包括提名程序、选举主任或者任何助理选举主任的决定。基于以上的理据，法庭拒绝向黄之锋批出司法复核许可。黄之锋说对裁决感到遗憾，他会同律师商讨是不是上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30度，吹和缓的东南风，晚间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稍后同周末期间骤雨增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42点，升25点，总成交金额98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10点，升86点。

快，亦都唔係太慢，可以去到好遠嘅地方，但係同時間可以好有彈性。因為脆地呢個速度同當地嘅人打招呼係啱啱好。 小想法大改變，校園裡面嘅長者中心。 其實我哋係提供一個空間或者一個平台，俾長者同埋年輕人去接觸。全香港學校都願意開放佢一啲空間嘅時候，成個社會咪改變咯。 CIBS 就係社區參與廣播。 第三首派台作品， 聽一交的聲線多溫潤，高音清低有味有輕有重，相信吻幾天意不感動，這古董多優雅卻少眾，誰話愛和誓約同樣要變通，無奈你無奈我還是有點用，快一生追逐浪漫這種凄美那個痛，总好过博世界施舍认同，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谱，如下这间交给你我守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 同黄伟文第三首的合作作品，歌曲名称最后一间唱片铺。当这个城市不断变的时候，我对你的爱呢就好像守护唱片铺咁守护落去。 靠世界与这里安心睡，等知音翻出了再一聚， CD 碟躲这里不恐惧，吸收失与去有数位里，挨下去挨下去，无惧泼冷水，穷极了难极了，还是有这里，不担心科技巨浪冲走小店变废墟，黑胶破到美句写新伴随，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如下这间交给你我守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脱险找到路，祈求就似这唱片铺，一起叹到最美，一起自豪。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如下这间交给你我守到老，门坏了色鬼串了让我修补，如果你来打气有信心撑到老。 我谂呢个城市咧，唔单止就快冇晒唱片铺咁简单。头先讲到例如书店啊、旧铺啊，都未必仲可以喺呢个城市留得低。呢一张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最后一间唱片铺。 冇咗唱片铺，冇咗书店，冇咗啲旧铺咧，喺我哋心入边留低嘅系一种遗憾。成世人都话我哋有唔同嘅都市病啦，唔知道会唔会有位医生可以医好我哋内心嘅呢一啲空虚寂寞同埋冻啊？佢系蔡依林。喺你之前专辑当中嘅一首歌，歌曲名称叫做 Doctor Jolene， 系啦，佢化身成为呢位医生，可以医治我哋内心嘅空虚。而当我哋自己去填补呢一种空虚嘅方法咧，可能就系令自己变得非常之咁忙碌，忙住翻工，忙住玩。 Yeah.心跳感觉有点累 ，Yeah， 勇气有点悲 ，Yeah， 心情有点灰 ，Yeah， 好久没有掉点水 ，Yeah， 想征服世界，也希望路没那么难的，只可惜幸福感觉是用比较出来的， yeah. 所以得比大声，不是比大根 ，Yeah， 干脆把深夜请上身，那些嘲笑击掌声，要走再大你不大，就忘记葡萄酸的伤心毒药，一生只能装着书包，这个蜘蛛一定保持大力胡闹。Yeah. 写过的逃跟追、yeah. 演过的笑跟泪从来不掉人被教唆的要成为就不被淹没的高分贝、yeah. I can do my way I can do my way I can do my way yeah, yeah. I can do my way I can do my way I can do my way yeah, yeah. 可你还没 shout at mine Yeah 一条小船拿死你靠着岸 Yeah 要把一切都变好早说好的事人生的甘蔗慢慢倒着吃重要的事得努力跑也绝不退后跟着掌声标记的点头哎能不能看个结果虽然阳光了半点遗憾还没完全能够拧干他们放弃就算成功一半对吧学过的逃跟追、yeah. 演过的笑跟泪从来不要人被教唆了要成为就不被淹没的高分贝、yeah. I could do my way手牵为一直追着一直追着机会是贵的但胆子背的、yeah、每到手牵为一直追着、All right、一直追着 我介绍一位台湾的 rapper 又在那高分贝高分贝、yeah oh yeah、高分 贝他的名字叫做吕士谦歌曲名称叫做《高分贝》，佢想讲就好似咧，每日翻工之前啊，你嗰种嘅精神状态系好亢奋、好高分贝嘅一种状态，但系放工嘅时候可能又会退翻咯。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觉得城市太吵了。因为每一个都只是挂住要拼搏不记得了都要唞顺条气先的。之后带你去大自然一起尝试唞顺条气先。 我想在你的身边那天晴当理由 Get away、yeah. 我想在你的身边吞噬我 Yeah 昨晚你是不是已经偷偷叫醒我用轻柔的声音解开谜底那不过是游戏别想太多才不会掉入愚昧的陷阱 Lately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r touch I love the way you breathe我们一起去山上走走管他你什么角色都 Let it flow、oh, yeah, yeah, yeah. 我爱你这就是你现在要知道的呼一大半坏已不是问题让河流去清理把自己交给森林小心命运中的记忆 I live my best life 呼、oh, yeahLately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r touch I love the way you breathe Give me this feeling 你的呼喊让我醒来收拢的雨喊神经习惯原始的状态逍遥自在随着风摇 男仔去到大自然当中啊，唔单止去感受自然嘅美好，亦都喺山水之间写咗首咁嘅作品咯。为你介绍呢两位歌手，一位叫做雷霆，一位叫做 Linion。 两位都是台湾近几年非常之受到瞩目的独立歌手来的。而这一首两位合作的歌曲名称叫做 Mountain Dew。 而当中的灵感啊，是大自然给到他们。 Giving me this feeling， 你的呼喊让我心安，柔软的云海靠岸，渐渐习惯原始的状态，逍遥自在随着风摇摆，渐渐习惯原始的状态，逍遥自在随着风摇摆。 冇得去旅行嘅时候咧，可能大自然就已经系都市人嘅乐园啦。今日最后一首歌。今日除了 DJ 派上他们的最新派台作品最后一间唱片铺之外，都有另一支乐队派新歌，他们是 Dusty Bottle。 谁稀罕我每次呼吸有人性，却要被你批准，谁奢侈我每次哭泣够神圣，却对令你心生厌，出于真心不敢相信吗，一呼一吸思想已廉价，盖着我嘴巴做场戏，想找变化，心思心思博有亲吻，不必要我来陪衬。 You said we could go踏遍已沙哑，曾奢想过你会穿金戴银吗，发觉梦我心足矣，不多不少的恻隐计算，辗转反侧假装有分寸，再下次心酸气暗由我深深抱怨，纷纷说笑得你 最后一首作品拣嚟德斯波图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Paradise， 到底呢个乐园系咪真嘅呢？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听日下昼三点骚动音乐再见。